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76集。聂明觉问金光瑶：“你过来干什么？”金光瑶回答道：“二哥说他送了您一把琴。”那琴是之前蓝曦臣带来给聂明觉弹奏清心音，助他平心静气时所赠。金光瑶又道：“近来姑苏蓝氏重建云深不知处在紧要关头，大哥不让他来，二哥便把清心音交于我了。想来就算比不得二哥琴艺精绝，也能为大哥助力几分，平复一二。”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聂怀桑却大感兴趣：“三哥，什么曲子我能听吗？我跟你说，你上次给我找的那个绝版……”“ 滚回你屋里去！” 聂明觉大声喝道。聂怀桑连忙夹着尾巴滚了，但肯定不是滚回屋里，而是去客厅里拿金光瑶给他带的礼物了。聂怀桑插嘴几次，聂明觉心头怒火也消退得差不多了，回头看金光瑶，只见他脸色危险倦容，一身金星雪浪袍略带风尘，该是从金林台赶来的。顿了顿说道：“ 坐下吧。” 金光瑶微微颔首，一言落座：“啊，大哥既是关心怀桑，稍平和劝诫也是好的，何必如此啊？”“ 哼，拿刀架在他脖子上逼都这样，看来是打死也不成器了。”“ 啊，怀桑非是不成器，志不在此而已。 你倒是把他志在何处摸得一清二楚啊。”“ 那是自然，我岂非最擅长于此？唯一摸不出来的也只有大哥了。”知人喜物，对症下药，最好办事，事半功倍。因此金光瑶在揣摩人嗜好上可谓是一把好手，唯有聂明觉，金光瑶试探不出来任何有用的信息。当年孟瑶在聂明觉手底下做事时，魏无羡就见识过了，女色酒财一样不沾，书画古董在他眼里就是一堆墨水泥巴，绝酿佳茗和路边摊茶渣在他喝来没有任何区别。孟瑶挖空了心思也没试探出来聂明觉除了每天练刀和杀温狗以外有什么特别喜好，简直铜墙铁壁，刀枪不入。听金光瑶语带自嘲，聂明觉反而没那么反感了，说道：“ 你少助长他这副德行。” 金光瑶微微一笑，又问道：“大哥，二哥的琴呢？”聂明觉给他指了方向。此后金光瑶每隔几日便从兰陵赶往清河，操清心曲助聂明觉破妄清心，尽心尽力，半点怨言也无。清心曲的确玄妙有效，魏无羡能明显感觉聂明觉胸中戾气得到抑制，而弹琴的时候，两人的对话与相处竟也有些过往没撕破脸时的和平了。魏无羡开始觉得，没准所谓的重修云深不知处脱不开身只是个借口，也许蓝曦臣只是想给聂明觉和金光瑶一个缓和关系的机会。然而他刚这么想，下一刻就有一阵更狂躁的怒气升腾起来。聂明觉甩开两名不敢上前阻拦的门生，径直闯入战园。蓝曦臣和金光瑶正在书房内神色肃然地讨论着什么，二人身前书案上铺着数张图纸，画着各色记号。见聂明觉闯进来，蓝曦臣微微一怔：“大哥。” 聂明觉道：“你别动。” 又冷声对金光瑶道：“ 你出来。” 金光瑶看聂明觉一眼，又看蓝曦臣一眼，笑道：“啊，二哥，麻烦你再帮我理一理这条，我先去和大哥说点私事，回头再请你讲解。” 蓝曦臣面露担忧之色，金光瑶制止了他，跟着聂明觉走出战园。二人刚走到金鳞台边缘，聂明觉便一掌劈了过去。一旁数名门生大惊，金光瑶轻巧灵活地闪身避过这一掌，示意他们不必妄动，对聂明觉道： 哎，大哥何必如此，有话好说。 薛阳呢？ 他已被关入地牢，终身不仕。 当初你在我面前是怎么说的？ 金光瑶默然。 聂明觉道：我要他血债血偿，你却给他个终身不仕。 只要他受到惩罚，无法再犯，终身不仕与血债血偿也并无。 你举荐的好客卿做出的好事情，事到如今你还敢袒护他？ 我没有袒护他。岳阳尝试那件事我也很震惊，我怎会料到薛阳会杀了人全家50多口人？可我父亲一定要留着这个人。 震惊？招揽他的是谁？举荐他的是谁？重用他的是谁？少拿你父亲当幌子，薛阳在干什么你会不知道吗？ 哎，大哥，真的是我父亲的命令，我没法拒绝。现在要我处置薛阳，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 不必废话，提薛阳头来见。 金光瑶还要说话，聂明觉却已失去耐性。 孟瑶，你少在我面前耍花枪，你那一套早就通通不管用了。 一瞬间，金光瑶的脸上显现出几分难堪之色，仿佛一个有隐疾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揭了短，无所遁形，无地自容。金光瑶说道：我那一套？ 我哪一套？大哥，你总骂我工于心计不入流，你说你行得正站得直，天不怕地不怕，男子汉大丈夫，不需要玩弄什么阴谋阳谋。好，你出身高贵，修为也高，可我呢？我跟你一样吗？我一无你修为高，根基稳，我长这么大谁教过我？二无世家背景，你以为我现在在兰陵金氏站得很稳吗？你以为金子轩死了我就扶摇直上了吗？金光善他宁可再接回来一个私生子，都没让我继位的意思。要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是怕天怕地还怕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 聂明觉冷冷地道： 说到底，你的意思无非是说不想杀薛阳，不想你在兰陵金氏的地位动摇。 我当然不想。金光瑶抬起头，目光中有不明的火焰跳动。不过大哥，我一直以来都想问您一句话，您手下的人命只比我多不比我少，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迫于形势杀了几个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聂明觉气急反笑： 好，我回答你，我刀下亡魂无数，可我从不为一己私欲而杀人，更绝不为了往上爬而杀人。 大哥，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不是说你所杀者全都是罪有应得呀？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勇气，金光瑶笑了两声，朝聂明觉走近了几步，声音也扬了起来，有些咄咄逼人的道： 那么敢问，您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罪有应得？您的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设若我杀一人活百人，这是功大于过还是罪有应得？ 欲成大事，总要有些牺牲的。 聂明觉道：那你为什么不牺牲你自己？你比他们高贵吗？你和他们不同吗？ 金光瑶定定看着聂明觉半晌，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又像是放弃了什么，冷静地道： 是。 他昂起头，神情之中三分骄傲，三分坦然，三分隐隐的疯狂： 我和他们当然是不同的。 聂明觉被金光瑶这副神情和这句话激怒了，他提起一脚， 金光瑶竟然丝毫没有防备，也没有躲闪，被他正正踹中，又从金鳞台上咕噜噜地滚了下去。聂明觉低头喝道：“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金光瑶一连滚了50多级台阶才落地，趴都没在地上多趴一会儿便爬了起来。他举手挥退一旁围上来的数名家仆和门生，掸了掸金星雪浪袍上的灰尘，慢慢抬头与聂明觉对视。他的目光很是平静，甚至有些漠然。 聂明觉拔刀出鞘，恰逢蓝曦臣等不回人，终是不放心，从内殿走出来看究竟怎么回事。一眼见到这幅场景，他也立即拔出了朔月：“你们又怎么了？” 金光摇道：“没怎么，多谢大哥教诲。” 聂明觉道：“你不要拦着。” 蓝曦臣道：“大哥，你先把刀收回去，你心神乱了。”“ 我没乱，我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无药可救，再这样下去非害事不可，早杀早安生。” 蓝曦臣一怔：“大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他这些天清河兰陵来回奔波，难道只能换来你一句无药可救吗？”对付聂明觉这种人，提恩提仇俱是良策。他果然动作微滞，望了一眼那边的金光瑶。金光瑶额上鲜血直流，可除了方才心衰的伤，原来还有用绷带包着的旧伤，只是方才戴着软纱罗乌帽，所以才被隐藏了。此时新伤旧伤一齐崩裂，金光瑶便把绷带拆了下来，在伤口上擦了擦，抹去鲜血，让衣服不被沾脏，再把它扔到地上，站在那里一语不发，不知在想什么。蓝曦臣回头道：“三弟，你回去吧，我和大哥说。”金光瑶冲这边躬身一礼，转身走了。觉察聂明觉手上力道减轻，蓝曦臣也撤了剑，拍拍聂明觉的肩，把他往旁边引。蓝曦臣边走边道：“大哥，你怕是不知，三弟现在处境真的很不好。” 聂明觉冷着嗓子道：“在他的口里，他仿佛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话虽这么说，可刀已经缓缓收入鞘中。蓝曦臣道：“谁说不是呢？他方才是不是顶撞你了？你看他以往会这样吗？”“确实不会，确实反常。”金光瑶并不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他清楚该怎么对付聂明觉，必须退让。方才那一袭爆发泄愤般的顶撞，的确不像是他。 蓝曦臣道：“他母亲原本就不喜他，紫轩兄逝世之后对他更是动辄打骂，他父亲近来也听不进他的话，将他上交的提案全都打回了。” 魏无羡想起桌上那一叠图纸，心中了然：“瞭望台。”最终蓝曦臣道：“暂时别逼他太紧吧，我相信他清楚该做什么，只要多给他一点时间。” 聂明觉道：“但愿如此。” 魏无羡本以为挨了聂明觉的踹，金光瑶应该会安分一段时间，谁知过了几天，他还是照常到不净室来了。聂明觉在教场上亲自监督指导聂怀桑练刀，没有理他。金光瑶便恭恭敬敬地站在内教场的边缘等候。聂怀桑兴趣缺缺，日头又毒，练得极其敷衍，没两下便喊累，喜滋滋地要到金光瑶那边去看看他这次带了什么礼物来。过往聂明觉对此最多皱皱眉，谁知这次却是怒了：“ 聂怀桑，你是不是想我这刀劈你头上去？滚回来！” 如果聂怀桑能像魏无羡一样感知到聂明觉此刻心头怒火窜得有多高，就不会这么嬉皮笑脸了。“ 大哥，时辰到了，该休息了。” 聂明觉道，你一炷香前才休息过，给我继续练会为止。 反正我又学不会，今天不练了。这句话聂怀桑过往常说， 谁知今天聂明觉的反应却和以往截然不同。他喝道，我教猪都教会了，怎么就教不会你？ 没料到聂明觉会突然爆发，聂怀桑被吼得一怂，呆若木鸡，往金光瑶那边缩去。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